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危险，先知道危险呢，我们要设法子来避这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就赞成革命。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森马，云端起义。 喂，咁啊，今日嘅云端起义啦，翻嚟啦，咁啊，现场咧有森麻啦，仲系病紧嘅我啦，咳到死啊，真系，同埋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啊，闭台嘅即系黄金主持之一啦，晋升为呢、這个即系、就是、金金大师， 系又系我，又系我，系， 喂， 大家好， 即系点解揾你嚟嘅？就第一件事， 系 想问下你，你系犀利啊， 有几犀利啊？ 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大师一出场搞过咁啊咩叫咩啊？香港咩咩？你讲叫咩？ 反 赤化 殖民游行， 殖民游行。跟住 个涟漪去到而家都继续喺度。 跟住俾阿蔡九搞你，连埋民阵都话你，阿蔡九话你攻击佢喺呢个左右红蓝咯。 嗱，唔系你搞清楚先嗱，其实咧真系佢咧就真系就完全唔清楚发生咩事咧，佢只不过见到有班人。冲埋去！ 但我哋好清楚发生咩事、啊？错摇枪买港贼，错摇枪买港 贼，系啦，呢个确实系一个事实。但系个 问题，但关你咩事啊？ 呢样真系唔关我事、 啊，就 系唔关我事。但系 我睇到都见你， 话系关我， 我都要捻见你 呢、這个咁嘅游行嘅事，真系我觉得好好笑。 我喂，屌咁捻大声，咁勇武嘅阿金金大师睇，屌边捻过系佢喂？冇， 唔系我当时系喺正中嗰边喺度休养紧。 吓，做咩事休养啊？ 唔系搞完个游行好攰啊！ 哦， 系啊，咁佢休养紧，跟住就有班嗰班市民咧，即系参加完个游行嗰啲市民咁解散咗之后，佢哋冇，佢哋就觉得，咦，知道阿蔡九喺会喺民阵嗰度出现啊嘛，咁谂住走过去追击佢咯。所以咧就原本嗰日咧，喺政总嗰度咧，另外有啲朋友咧就会喺嗰度，其实佢哋申请咗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咧，就会有个唔知道集会嘅。但当时我哋去到嘅时候咧，系得四张呢个二拉架喺度。 嗯， 咁咧咁好似神主派咁摆咗喺度啦。咁啊变咗就当时啲游行完毕嗰啲市民咧，就立咗两个二拉架， 嗯， 就攞埋过去，就搞到蔡耀昌咧就以为咧。是有組織的，其實完全沒有，全部是自發，自己走去追擊他，同埋都追擊得幾好，我覺得，因為追擊得嚟好好笑喎。 但你呢左翼的朋友就話你 side track 咗一件事啊嘛？ 點會啊？ 因為佢話嗰日出嚟就係、是、嚇。争取呢个双普选啊嘛，应该你走去 其实系人 话蔡耀昌卖港贼做咩啫？ 其实最大问题就系、 是，即系蔡耀昌系卖港贼， 唔系冇人 左翼。你记住个重点，左翼朋友啊，蔡耀昌系卖港贼，全香港人都知噶啦，使乜你去追击佢啫？ 嗱呢样嘢咧，又话又唔系咁讲，唔系咁讲，心美嗱，你记住一样嘢，个个人都知道。唔代表唔可以为呢样嘢发声噶嘛？ 啊，仲要我仲要重申，我啲左翼朋友同大家啲左翼朋友系唔等同嘅。喂，但系我真系想讲一讲个反应真系好搞笑，即系蔡九上完左右红蓝绿，我谂阿森麻你有睇啊？ 佢未上左右红蓝绿之前啊，佢一俾人追击完之后搭的士逃离啊，即刻喺自己 Facebook 度，请大家用理性、用 文明嚟说服我学龙应台嘛，跟住系煲呢个啲屌鸠佢，包括我，我嗰样嘢，我就 你仲好意思要叫人用文明嚟说服你？如果香港人冇文明啊，你仲可以四肢健全翻屋企？你个卵样！我、哦、你个卵样冇谂住今年可以消费六四，话俾你听。 香港人唔讲文明，你上到的士？ 我话咧，你唔好谂住可以消费六四啊！继续，我话俾你听，旧年我哋去嗰个自由战士像嗰度，今年更加多人去啊！吓，仲有嚟紧民主党一票都唔谂会投俾你嘅。 几 捻 多人话今年六四唔去啊？ 咪咯。 唔系啦，我同你讲翻啲得意嘅嘢先啦。当时咧，追击阿蔡耀昌嘅时候啦，我第一我真系再重申啦，我就不在场嘅。 系 咁样咧，咁我 但你即系你喺你正中遥控追击，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咁因为之后咧，我其实系谂住去参加嗰个咩，想睇下啲人点演练嘅，嗰啲系另外啦。嗰啲 哇演练啊， 谂住睇下。咁其实就之前就喺阿傻佬边个节目讲过啦，唔再讲啦。咁我自己讲翻一样好得意嘅咧。我问翻嗰啲朋友，佢哋有份去追击阿蔡耀昌嘅嗰啲朋友咧，就讲翻佢哋当时见到啲嘢系好好笑嘅，因为当时咧就大概系五点零咁上下啦，咁嗰队嗰个民阵个队头嚟啦，咁队头大家都知啦，系我哋嘅魏民主党啦吓，咁佢哋咧带头，咁跟住咧大概有应该系廿零位市民咧， 系 就已经一路喺度指住蔡耀昌嚟闹噶啦，咁但系民主党班契弟咧就以为闹紧佢，咁、那个队头咧就转入去遮打道噶嘛。咁我队头突然间咧就倾斜，即 系行歪咗。但我听咗另一个讲法就 系、是， 民主党见到蔡耀昌俾人闹，跟住民主党嘅党员散水， 唔 帮佢。 而家我就讲依个情况出嚟啦。个情况就点咧？ 嗰个好非物嘅叫蔡耀昌核突事件 啊！系啦，依个真系好核突噶。嗰样嘢就点咧？队头一路向前行，就见到一个市民追击。咁民主党啲或者队头嗰班人或者民阵嗰班契弟唔知咩人嚟㗎嘛，就以为追击佢哋㗎嘛，咁諗住將个队头就移歪，咁但係当再行近嘅时候呢，就发觉原来只係啄阿蔡耀昌过啫，咁就將阿蔡耀昌呢就唔知点样呢就弃置咗蔡耀昌喺度，咁佢哋继续跟住个队呢又再收返正，又继续向前行，向佢个去到佢个舞台，向佢个舞台， 你 舞台进发， 你又唔明白，你点样喺呢个卢汉捞松啊，定卢汉福街啊？你话人民主党咁样做核突， 系啊，系核突，真系 错嘅。林记应该调查你， 点解呢？ 人哋民主党啊，关心个游行啊嘛，真诚为香港啊，呢啲嘥出嘢，我哋唔好理， 咪 咯，游行完先。 咁又唔得喎！喂，大家喂，话晒叫吓拍心口吓，敌王啊，咬我血，敌个王子吓，饮我血，咁样都系兄弟嚟啊！兄弟一场，见到个兄弟咁样都唔理， 啱咯， 兄弟嘢啊！ 喺呢啲情况真系兄弟， 兄弟 出去挡一挡先， 系咁啦。跟住另外最好笑咧，就原本佢哋应该咧就去到呢个台前咧，就应该可能会有啲记者，好多记者其实喺度等紧啊，但系见到咧有人追击蔡出嚟，就全部记者走晒去。围住阿蔡耀昌，咁咧令到个队头，直至到个队头去到个台前咧，系冇记者 嘅， 系咁跟住之后咧，就开始就当然啦，去到第二日或者个当晚就蔡耀昌就会话咩唔文明啊，又剩啦吓。 但系蔡耀昌 我原本都冇嘢，嗱我同你讲，我原本冇嘢噶， 系 我真系原本冇嘢噶。咁跟住之后咧，佢继续讲，继续跟之后我系几时我自己发火，系我自己发火， 直到你第日翻工食 lunch， 俾人同你讲，喂，你个捻样蔡耀昌点样谂啊你？ 冇，佢都唔知道我系边个，我呢啲无名小卒嚟啫，我系唔锯咩咧？佢嗰个咁嘅湿鸠组织啊，乜社区唔知乜 社区组织， 佢嗰个唔知咩协会系啊，佢个 社区组织协会 叫咩？Sogo， 我有人同我 Sogo， 我吓我冇去过 Sogo， 边咩组织嘅纯光啊？以为系吓，我以为纯光， 我以为系， 系啊！佢个记者打嚟揾我啊，有个记者打嚟揾我就话：阿大师啊，Sogo 嗰边咧就发咗个声明，就话严厉谴责。 Sogo 系啊，我就觉得奇怪吓，Sogo 谴责关我咩事咧？系咪话啲人买嘢或者成咧咁样？我唔知啊嘛。咁我再问清楚咩 Sogo 啊？佢话哦，阿蔡耀昌嗰个社区组织。我话咁系咁点啊？ 你有冇去？哦，我以为百货公司。 喂，我真系以为佢同我 Sogo 啊！咁 Sogo 而家我记者小心问我乜嘢？ 个记者又同你讲啊？屌，讲呢啲嘢啫， 唔系我谂住佢同我水货客啲嘢喎，大佬啊，点知唔系？咁啊，跟住之后佢就话就同我讲就话佢出咗个谴责声明，就严厉谴责当日啲网民。做一个追击嘅行为，跟住我即刻火气啦！ 你即刻答翻佢，唔系我做嘅，系 Uni 啊！我唔记得，唔系应该系讲系吉之岛， 唔系啊！你讲西武嗰啲执咗粒啊！ 系， 冇得赖。 唔系西武仲有尖沙咀嗰间，唔系西武嚟咩？ 咁就系是但啦，西田咯。 我搞错啊！你就是西田啦，要 八八半嘅嘢，你揾我做咩啫？ 咁咧，跟住我即時火起，跟住之後咧，我即刻即係抵唔住頸，我嗰晚翻到屋企咧，就即刻即係求其寫咗少少。 但你好徹底喎、啊，你得個寫人哋一上左右紅 藍綠、啊。就係、是、因為呢樣嘢咧， 佢仲有得上左右紅藍綠啊！ 唔係佢啲。佢哋呢啲咁嘅柒人咧，就以為我冇辦法發聲啊！嗱，起碼而家我而家都喺花生台呢度講埋呢單嘢啦。 嗱，你 D 一百發聲，嗱，你先前有 D 一百啦， 嚇 D 一百 跟住喺度啦。我覺得陣間不如我同你喺度拍條片，你好似左右紅鴨綠咁坐喺張凳嗰度，跟住 好柒喎，但係 唔柒噶， 真 係 好 撚 柒。 你要發翻個聲明嘅話，再槍屈你啊，再槍屈你啊嘛。 另外，熱血嗰邊都幫我發咗個聲明， 係咩？ 係啊，熱血嗰邊幫我發咗聲明，係啊。咁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起碼等多啲人知道。其实发生咩事？同埋我其实系最主要我是，我系希望阿蔡九个组织啦，同埋蔡九自己咧搞清楚，唔系我或者系呢个游行突然间组织一样嘢去追击佢，而系啲市民去追击佢。 咁啊，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我想再特别声明嘅咧，或者讲清楚，希望大家都要去谂一谂嘅，就系点解我哋下下咧就话网民系暴民？咁网民行出去系咪市民先？ 喂，唔系啊！而家网民同市民根本分唔到噶啦。 唔系啊， 边个市民唔系网民？ 唔系，所以但系点解 有边个网民唔系市民？ 所以就 市民唔系网民。 你明明佢好戇鳩嘅地方就话网民追击，咩叫网民追击？而家市民追击你，大佬我哋唔系大家揸住键盘，唔系有键盘战士走去同佢追击佢。 你搞错咗啊！ 我哋系活生生嘅人行出嚟啊嘛！ 网民追击系一个电影嘅戏名嚟。 哦，系咩？哦，佢上咗路应该。 系，唔系我想问你啊，你话热血都。都同你发咗个声明 嘅，系 咁有阿皇上有冇颁个分衔俾你？ 阿皇上有冇叫你上美罗嗰度去加冕啊？ 有冇请你食午餐肉啊？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咁我觉得咧，阿热血嗰边咧，佢哋都系想希望多啲人去了解呢件事。咁我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嘅，系件好事嚟嘅。 系佢有冇你有冇出翻张图啊？热血嗰边 冇呢个冇。 蔡耀昌全部人都攻击我。 唔系呢个冇，呢、這个冇，呢、這个冇， 因为我一个二个想我死啊！ 唔系我都系想系用一个正常嘅途径，希望多人去。 唔系，其 实 我 觉 得金金大师咧，即系吹多阵水先入正题啊！金金大师应该好义正言辞咁，阵间攞一段声明，要沙沙地嘅把声， 即系好似你 我究竟做错咗啲？我金金大师究竟做错咗啲乜嘢事？你哋要咁样对我？我屌你老母咩而家？ 你 应该，你呢啲咩人嚟噶？蔡耀昌，你啲咩人嚟噶？你我屌你老母啊！而家 嗱，一阵考虑下，一阵考虑下，好唔好？一阵考虑。 我话你知，我同你揽捻住一齐死嘅蔡耀昌，我同你讲啊！嗱，应该出翻段咁嘅声明，咁有把戏嘅。 我个人从来都唔闹人， 系咯。 唔系我人好冷静啊！大家一路听我讲嘢都系知啊，我好冷静。 你好冷静， 即系我唔会无啦啦。 你冷静到嗰日嗰个镜头见你，见你唔谂到。我就真系奇怪，屌你入鸠你数，但系我又睇个，喂，屌点人头都唔见你啊！ 其 实 我 想 讲句，我可以冇所谓，你咪入我数咯。 唔系呢啲真系无妄之灾。 我觉得冇所谓，你咪入我数。但系个问题，我只不过系想啲人嗰啲咁捻样去搞清楚咧。 系 佢自己导致到有啲民怨，而啲民怨系自发性去攻击佢。而唔係話一班人特登組織個組織，屌你咁樣，即係等於好似話你可以好簡單，譬如話唔通你突然間話嗰啲咩 蔡耀昌追擊委員會， 你咁咪係咯，即係蔡耀昌追擊委員會，即係蔡耀昌加何喜華追擊委員會， 蔡耀昌追擊委員會， 係咪先？咁啊，你話有咁嘅委員會嚇，大家咩拉曬啲嘢話咩賣港賊有咩嚇？活摘器官咁样系咪先？呢啲咁嘅嘢就话系啫，又冇我哋冇， 唔系啊， 我哋冇 蔡耀昌，蔡耀昌摆到明，而家引咗啲大陆人嚟活摘香港人器官啦，屌你大佬， 所以咪就系咯，即系觉得，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就系话紧，佢自己要谂，自己又唔反省紧发生紧乜嘢事，就以为啲人特登搞事，咁你咪戇鳩咯，我只可讲。 唔系，但系我想嗱，开始入一个正题啦，咁你嗱，而家成件事最搞笑嗰样嘢就系、是，喂，你成件事嗱，蔡耀昌俾人追击。嗰、那個 noise 咧，嗰、那個焦點咧，係完全帶過嗰日佔中三子喺現場做嘅任何嘢嘅喎。 唔係， 冇人記得佔中三子現場做啲咩嘅。 唔係啊，但最嗰樣嘢係乜嘢咧？因為大家要記住，當晚發生咗好多事。 係，但係冇人記得噶嘛，淨係記得你一件啊嘛。 唔係，梗唔係啦。當晚發生咗好多事。 係， 當晚另外大家都要記得啦，又會有依、這個唔知點解無啦啦會有人俾人拉咗啦。又有啲咩遊行，即係嗰啲咩夜晚黑個導賞團啦。咁其實夜晚都發生好多事嘅， 係 同埋最主要 報喎夜晚啲事， 唔係嗰個有嗰、那個咩 呢、這个咩嗰、那个机场行李车嗰个有报， 嗰度小事啫。 咁啊，但系跟住就 反而占中导赏团嗰仲多啲添啊。 嗰、那个系噶，嗰、那个导嗰、那个导赏团，但系跟住之后话咩台上面嗰啲演练咧，就真系我自己睇翻咧，佢都系比较少。 唔系，同埋你见到嗱，而家最大镬咧，你见到班人咧好开心地手翘手瞓咗喺度。 系啊， 好开心！你最惨俾我， 唔系，所以咪就系我自己喺我 Facebook 度我都写，我就话其实嗰晚嘅演练咧，我觉得似系嗰啲咩，即系当咩啫？咩小学生走火机防火演习，即系咪咁样咧？即系 其实如果 冷中就走落嚟，或者好似日本啊或者台湾嗰啲咩有啲地震演习啊，一听到就匿埋喺台底啊，即系咪咁样咧？ 其实我觉得不如咁啦，如果与其咁样咁开心咁瞓喺度演练啊。嗰、那個所謂咁樣叫演練訓， 係啊係啊係啊， 倒不如你話咩啦？玩呢個演練小朋友一齊打交啦， 唔係啊，佢哋咪有咯，佢喺台上面揸一碌膠棍喺度互殴啊嘛， 唔係直頭 好笑啊！睇住 咧，嗱，如果解放軍出嚟咧，嗱點樣挫咧？升龍拳，喂， 跳劈叉， 不如咁樣啦，小朋友一齊打交。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即係講翻正題，即係話而家最慘就話，喂，成個遊行嗱人數已經少啊，出奇地少。當然佢哋嗱，佢哋好多 excuse 嘅。我上個禮拜都有講，佢哋好多 excuse 又話：哎呀，呢個唔係遊行嘅旺季，屌你遊行都有旺季喎，黐線！ 但係 而家問題 嗱，真係要糾正你。喂，一啲都唔出 奇。我話俾你出奇喺邊度啊？出奇喺邊度啊？ 我諗住得幾千人嘅。 嗱，因為佢哋覺得咧， 出奇地多，我覺得。 佢哋覺得咧，出奇地覺得咧，出奇喺邊度咧？佢哋認為，喂，我哋民陣仲有一班基本盤。咁原來啱啱基本盤真係咁少人啊嘛，流失曬啊嘛，大家都話：喂，屌你民陣搞喎，唔去啦！連我上個禮拜啊吹雞，我都唔知點解要接咗我打話要吹雞做節目嘅，要吹雞遊行嘅。好啦，咁啊算啦，我都好醒目啊， 揞住 遊行吹雞括弧不包民陣，我叫人哋去 D100。 但 我叫人哋去， 你上禮拜你叫我講到明，我話唔會幫佢吹 嘅。我同你講㗎啦，我喺節目佢話新華話唔會幫民陣吹雞，我話我都唔幫民陣吹雞，我叫人攞啲D100啫嘛，因為人哋D100好清晰嘅。 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乜啊？ 講咩？ 去到尾一如所料啦，咁你咪有 match 埋落嗰條隊度。 唔會，我唔行啫嘛，我落 唔係啊，我係話D100嗰條隊行下咪有 match 埋咗落去咯。 但係起碼嗱有一樣嘢，咁唔係我 match 咗落去。阿金金大师嗰啲朋友度，蔡耀昌落地狱咁都好啊！ 但系你都系跟咗民阵嗰条队，然之后佢系坑咗你民阵嗰三万人啊嘛，冇分别喺出面睇，唔会话特别话民阵二万七千人 ，D 一百三千人唔会噶嘛，只系民阵三万人。 唔系咁冇所谓嘅，我觉得起码我有嗌到蔡耀昌落地狱。咁 你系过去打鸠佢啦， 唔系即系我 你系就学大师，唔系你就学道长咁讲，下面嘅人一齐带下地狱，咁佢就会好惊。 唔系，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啦，民阵就的而且确咧把持莫辩咧，佢就话呢个唔系游行嘅旺季，又或者喺度赖咧，话因为 HKTV 发咗个牌俾佢，咁啊所以啲人少出嚟，呢、這个多余嘅。 我都 呢个把持莫辩噶啦，而家就系大家都睇清楚你民主党民阵。吓、啊、呢班人系咩料？尤其是蔡九被追击嗰件事咧，正正就因为蔡九咁样帮新移民呢单嘢，系勒庆咗所有香港人啊嘛。嗱，嚟紧咧，民主党以及佢嘅盟友咧，系有捻排衰啊！根据呢个英国嘅解密文件，哎、你唔 睇 啊？大家有冇 睇咗啦？睇咗啦， 系啦，啱啱都有睇。 好简单啦，当时咧，李光耀系有出个声啦，中真跟康云咧都对呢个香港嘅未来前景系暗淡，系谂住有协助啦。嗱，今日苹果系好 tricky 嘅，苹果就话中视员讲过系可以有公投，咁但系中视员点讲啊？中视员系差唔多去到联合声明嘅尾声先讲噶嘛，正常你要睇返件歷史，咁所以呢好明顯呢蘋果呢咁樣出呢一個咁樣嘅新聞呢，寫條咁嘅 tagline 呢，其實係幫緊民主黨嘅，但係呢耍唔甩㗎，你唔好唔記得 Facebook 呢仲有啲好知名嘅博客啊，例如 Jackie Lim 啊、黃世澤嗰啲呢，會慢慢將呢啲咁 嘅 嘢，咁我唔會，我冇咁得閒做呢啲嘢啫，大佬而家病緊 皇上啊嗰啲， 係啦，即係嗰啲喂大佬會慢慢將呢機密文件揭露出嚟噶嘛？你即系民嗰班咁样嘅民主回归派，真系百辞莫辩，真系好老实。即系嗱，好老实讲 ，Q 仔当年都系民主回归派。咁人哋 Q 仔话今时作非啊，起码佢今日知清楚你个大陆政府系乜捻嘢事。我哋而家七百几万香港人系改变唔到上边噶嘛？ 系嘛？大家知噶呢样嘢，知道咩？ 但系佢哋一路系有呢个梦想啊嘛。 但系起码 你有你嘅 梦想 起行，你有梦想，你自己匿埋喺房打飞机，你唔好拉埋我落水。 系啦 ，Q 仔起码佢知道呢个梦想幻灭咗。但系你喂，你民主党唔系，民主党而家将个梦想咧，佢将个梦想变为一个贪婪嘅梦想嚟嘅。佢谂住唔系啦，而家佢连普选都困鸠你啊！ 就 是、跟阿爷讲嗰套咪好咯。 即系我好有问题，我觉得好有问题。 你今日出嗰个所谓嘅政改咨询嗰嗰份文件咧，黐线嘅。喂，佢完全已经唔需要再同你讲咧，废除功能组别，佢已经唔讲呢啲嘢。总之就系话嗰个选举委员会咧，其实咧就系、是、认受性好高嘅。 佢个拖文 好有 广 泛 认 受性嘅，吓 拖文唔可以落水嘛？ 系啊，咁你喂，你已经知道咩料啦？ 喂，佢我真系睇唔捻明佢讲乜咯， 睇唔明噶系啦。 冇筛选或者系冇公民提名，要有公民提名，要有公民提名，或一系就冇筛选。 系啊， 咁有筛选，咁咪即冇公民提名，点样冇筛选咯？我想问。 唔系啊，你冇筛选， 你冇公民提名就一定有筛选啦。 冇公民提名咪有筛选咯。 系啊， 咁冇公民提名，点解可以冇筛选？ 佢话冇公民提名或者冇筛选。 我就系唔明啊！我就话你一睇落去，你就知道喂，成班喺度。 我睇咗十几次，我都系唔谂明。 根本就系为自己既得嘅利益。 佢最主要就系佢哋可以有人入到闸， 佢哋有人入到闸，同埋佢哋以后喺佢哋嘅仕途上面继续可以坐住个位。 最正系佢哋只系打算入闸，系冇谂住赢。 系啊， 何俊仁都 讲 咗噶， 好笑 何俊仁都公开讲咗噶，我哋泛民系。赢唔到噶，你放心俾我入闸，黐线嘅，边啲咁嘅嘢嘅啫？你咪黐线噶，系嘛？好啦，你睇到呢班人咧，基本上只系为自己嘅事业而 或者未喺比赛之前就话嗱，我输噶嗱，你俾我参加比赛。 系牺牲我哋七百几万，或者咁讲，三百几万嘅香港市民咧，我哋三百几万人就持 BNO 嘅香港市民，牺牲我哋嘅将来嘅出路，而换取佢哋喺仕途上面可以继续坐喺个位度有份工打，大家好清晰嘅呢样嘢。所以以后喂唔该你啦，加上呢个咁嘅解密文件出咗嚟之后，唔该你啦。以后民主党嘅盟友搞啲嘢咧，你都唔使谂啊。除非你何俊仁力挽狂澜，真系超级区议会啊，或者系五区公投里边，你肯 佢哋 搞公投咯， 再同你搞 五区公投啦，一定唔会。 一个食咗廿几年屎都话好好味嘅，会唔会突然间同你讲我转食咖喱啊？ 我知一定唔会，即系话除非。佢做呢样嘢就可以话狂澜，否则嘅话唔使谂 住逼紧。而家学班学文仔就逼紧，话叫你 都唔会 又再搞多次啊嘛。 因为佢赖皮啊， 系啊， 因为就赖皮啊。 嗯， 咪同埋系，我觉得系，亦都系有一班香港人咧，即系嗰啲所谓佢哋嘅基本盘啦，或者唔好话净系民主党啦，即系譬如话陈太啊嗰啲咧，都有啲基本盘啊嘛。嗰一班人就正正即系位数亦都唔少嘅，就正正就系依家仲喺度讲紧话如果有筛选嘅选举或者系冇公民提名嘅选举，我哋宁愿原地踏步，都唔要一个错误嘅选择。但系错噶嘛？因为你如果佢系一样系俾督屎我哋嘅时候，我哋点解要原地踏步咧？我哋主动出击咯，占中咯。 唔系，我哋啱啦，主动出击。因为有啲人咧，有啲人就混淆视听啊，唔好原地踏步。所以有几多咪攞几多先啦，戆居啊！连真都讲咗，如果你今次攞咗咧，就玩完噶啦。 系玩完噶啦。 你攞咗即系认受咗，认同咗呢个，基本上已经系所谓嘅最终目标噶啦。你已经有呢个民主成分咯，有呢个公民提名嘅成分咯。有公民提名嘅成分，因为嘅元素啊嘛，唔代表系有完全嘅公民提名啊嘛。 系啊， 你明白？冇啊，我俾你个公民提名元素，我咪俾你公民提名咯。即系你去到都系要有一个提名委员会筛选嘅，咁咪变即系冇，你明白？系咪先？所以千祈唔可以应承佢，即系你一定要就系话企硬 all or nothing， 冇嘅话 最紧要系要最紧要系要诠释得清楚嗰个系原地踏步嗰句嘢，后面嗰抽嘢 原地踏步咧。唔系攞几多，所以有几多就攞嘅，唔系。 我哋要做 主动追数啊！我哋要追数， 我哋要主动啊！ 系嗱，但个问题咧，你睇翻咧嗱，民主党啊赖皮啦，民主党同呢个公民党咧，就对于呢个五区公投啦，甚至乎超级区议会辞职咧，佢哋 都系冇嘅， 考虑中嘅。头先余若薇咧，都系觉得五区公投呢样嘢系唔 work 嘅，唔系好 work 嘅。头先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如果你有听嘅话，咁。好啦，去到工党仲扑街，工党摆到明话唔会啦。根据呢个方向日报讲咧，工党话如果我咁样辞职嘅话，冇咗笔约满酬金， 即係佢哋認為嗰藥滿酬金好緊要嘅。如果冇咗個藥滿酬金咧，下一屆就冇錢去搞競選，選唔翻去。喂，但係問題，你而家唔去搞，遲啲公投，下一屆就俾人選你啊！好現實嘅喎、 哦。佢哋認為有啊。 但系个问题就话，头先阿森美讲得啱嘅，你到下一届嘅时候，其实所有嘅游戏规则已经唔系你而家想象嘅， 唔系而家嗰套 啦，所以就变咗就话，应该系会直头系会，我相信系建制派嗰方面咧会攞到更加多嘅票数。 唔系或者我咁谂啦，因为其实即系我哋，我唔知阿金本大师有冇听啦，即系我哋一路讲嘅嗰样嘢就系话2020嘅深港融合啦。咁你其实下一届大家数手指都数到啦，都系最后一届嘅。咁你喺呢个咁近2020嘅时候，我相信所谓嘅依版泛民啦，系已经系收编晒噶啦。咁你收编晒嘅时候，我反而觉得系应该系呢一班人嘅票数会拨落佢哋度，因为佢哋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咧，都仲叫做系为民请命啦。虽然佢哋系跌捻到屎一样，但系大家相比起之下，同真正嘅屎即系民建联嗰班咧，都仲好味啲， 所以 即系有落味精嘅屎啦。 所以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哋相信会去泵力啊，落去呢班嘅所谓嘅泛民里面去取代民建联，因为其实你见到咧系民建联反而咧系已经经过，即系好似 B 哥上日咁讲，我都有啲认同，就系话佢哋经过民主嘅洗礼，佢哋都惊啲人嗰、那个，佢哋都最终都要向票去投降。即系你睇曾玉成又系一个好嘅例子。咁你去到尾，与其我要去买一个你惊市民嘅一个保险啦，我不如直接去搵呢边收编咗啦。 但 系 根据 呢个讲 法咧，根据讲法，刘少佳有一个分析嘅。咁啊，刘少佳就话咧，我系咪要扮翻刘少佳讲嘢？ 讲啊！ 对于呢个香港人，认为中央咧就对香港嘅干预就与日俱增。咁啊，就从中央呢个角度啊，唔想扮嗰啲。咁啊，从中央嘅角度咧，佢话即使从中央出面啊，影响立法会选举结果咧，令到更多爱国爱港人士当选咧，都系符合一国两制嘅。咁因为咧喺中央嘅角度咧，一国嘅两制咧，关乎国家嘅利益、香港嘅利益。如果立法会过分受到嗰啲反抗中央、对抗中央嘅人左右咧，咁一国两制又点样实行咧？所以中央认为啊，要逐步纠正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同中央唔同嘅理解，先能够推动国民教育及推广基本法。但仲有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关于你刚才所讲，他说过去中央政府认为香港的管治问题来自反对派，现在就发觉是关注建制派的问题多于民主派，因为他发觉喂，你民建联都斗到四分五裂，一个 CY 上台之后反而你民主党个个夹高的屎忽， 是啊， 是不是你反 收编他们， 不止民主党，你工党都夹埋屎忽啦。是啊，所以真的大镬的。即是我就觉得嗱，现在这样形势加上你那天看到那个咁嘅游行人数啦，然之后再睇埋。 你加上现在这个形势呢，即是再敢走落去呢，即是好老实讲，社民连真的玩完了。 是玩完的。 你玩完那下架，我真的摸哥我都冇乜信心佢入到。 即是在这个本土问题上面，社民连接二连三咁样嘅取态，令人非常之失望。即系尤其是你睇翻呢个，即系关于呢个新移民啊，唔使七年可以拗到中呢个问题啊。即系我明白你喺法理上系冇得拗嘅个判词，你成日话睇翻个判词。咁但系问题， 我哋亦都明白社记一路都系讲紧系人民之中嘅关怀啦。 个问题系喂。判得即个法律上系合法，但系你喺个社会角度嚟讲系唔合理啊嘛。 系啊， 你就算今日已经登咗出嚟，喂，台湾啊，一个大陆妇人啊，嫁到台湾， 有睇， 系啊系啊， 喂，你都要住够五年定十年啦， 十年 先至叫做享用到基本福利。是啊、你系冇投票权噶，你要住过廿年以后， 最紧要嗰张身份证， 先至有身份证有投票权。 系啊， 咪咯，咁唔通你话人哋法西斯？ 尤其我哋而家咧，即系我哋依家香港咁嘅环境里面咧，即系我识嘅人啊，即系本来支持社民联嘅话，都话已经唔会再支持。 所以咧，我就讲啦。我讲 老闆 碌返头先嗰句说话先，睇返嗰个游行人数，睇完戴耀廷佢哋咁样嘅举动、啊、你都知道占中呢係根本只係发生喺平行时空嘅香港嘅，係根本唔会发生喺我哋呢个时空嘅香港，冇可能发生嘅。 而家佢哋而家吹就话吹年尾嘛。 冇可能，你信我啦。 冇可能。 因为朱木同戴耀廷两个口径不一致嘅。你睇佢两个前后讲嘢呢，口径不一致，都冇共识嘅。 晒气啦，两总之我哋知道一个共识就系两， 我宁愿要 两个都缩紧。 即系你讲开珠穆，我宁愿要日本打摔角嗰个。 我个人总之系两个都缩紧。 好抽 啊！所以咧，认真嘅嗱，大家觉得谂下呢个系咪一个方法嗱？社记一定失望噶啦，我唔使谂，我都觉得再系咁落去咧，根本唔会再投社记噶啦。其他一定唔会投啦，你唔使谂啦。喂，公民党都话喂五区公投，考虑下喎。咁你即系唔使做啦，系嘛？民主党嗰啲算啦，放弃噶啦。工党表咗态啦，话到明唔会辞职啦，啊，约满酬金紧要啦，咁你投边个？冇嘢好投。 我哋真系要靠工联会，我哋要靠娴姐噶啦。 唔系，所以 娴姐会，娴姐会真心为你帮。 叉开少少先， 用心为你啊！ 我发觉刘慧卿越嚟越似陈婉娴，真系上游心生嘅，等于蔡耀昌越嚟越似蔡志深。 系 啊，上游心生嗰啲嗱，所以点样咧？你而家 D 一百。嗱，人民力量固然啦，有迷迷个台啦，佢亦都有基本嘅动员力。 唔系咁，你觉得人民力量信唔信得过先？ 暂时讲 OK 啊， 我都觉得系。 暂时讲 OK 啊，暂时讲个表现系好嘅。 咁你嗱，唔系，我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 你不如讲埋先啦，我又唔记得噶啦。 到时候都佢唔记得咯。 我惊我唔记得，我真系啲记忆力好差。既然你而家 D100 咁有动员力，喂，点解唔培养下啲人？喂，一六出嚟选， 唔系传闻话会有人出嚟选咩？ 传闻我听唔到啊，我哋听唔系听到嗰个唔 work 噶嘛，嗰、那个大佬，喂，嗰个号召力唔够啊！我知佢美孚做咗好多嘢，即系传闻话会怼阿黄德全啊嘛，传闻啦吓，咁但系黄德全你号召力够咩？你觉得？ 咁如果另外一派咧，另外一支旗咧？ 我唔知啊， 一路都即系有另外一个大亨系有份时报噶嘛？ 喂，嗰啲你熟过我啦，大佬，你问我真系，我从来都唔，或者金光大师可能熟喎，人哋 我唔系好清楚呢方面，呢方面我好清楚， 你唔系话颁咗呢个爵士？ 冇， 你咪加冕咗啦咩？ 冇呢咁嘅事，冇呢咁嘅事，我哋冇插风噶，我哋呢啲 蛇金金啊， 我哋呢 唔系，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打嗱，我想问你两位认唔认同先？即系嗱，迷米 认同， 迷米固然啦，你喂。固然你人民力量已经有班基本拥趸，而家连我都成为佢拥趸啦，即系起码佢做啲嘢正路啲， 啊、 我睇落去正路先，吓、 嗯。 咁、啊、但系你 D100 都系有咁大嘅动员能力，喂，你全球华人广播、哦，你话到明系咪先？你应该系真系做啲嘢，喂一六嗱，你发觉咧，冇人讲一，冇人讲一六嘅，立法会选举冇人讲，个个讲选特首先嘅。是针到一六嘅，个个讲一七。 唔系，因为咧，好似话听翻嗰啲十九议员讲咧，就系话，因为政府就将嗰个行政长官嗰嘢，嗰个选举嗰个样咧摆前咗噶。佢反而系将嗰个 咪就系奇卵怪， 就系呢个就系，但系冇人呃嘅，冇人呃政府嘅，好奇怪，冇人呃噶。 喂，佢自己平日成日话循序渐进，嗱唔好一嚟就插先得噶，爱抚下先，你湿咗先插入去。佢而家唔系。一嚟屌撚咗先啦，咁 所以而家冇人，冇人咧，而家冇人提過話要解散嗰、那個功能組別噶，係冇人講過噶，到而家。 唔係，所以我就係話咧，即係唔知你認同就話，喂，咁你 D 一百都要做啲嘢咯，即係懟啲人出嚟選，你培養下啲人出嚟選。喂，因為即係 呢個睇大班喎，大班嗰啲制嘅喎， 我唔知道真係要有冇啲智囊啊、陰囊咧，同大班吹兩嘴，即係好簡單。喂，我哋作為一個小市民啦，我哋都係小市民啦。喂，讲真，一六投票有乜撚嘢好投啊？我真系投唔落啊，大佬，我冇一个好投，咁我冇理由真系唔去做咗选民，但系唔去投票啊？ 唔系，即系嗰个，即系好似，即因为一六嚟讲咧，即系好似头先讲，我哋都可以拣嘅，都已经不多啦。嗱，即系好似上次， 啊、除 好似上次去我同你上次去香港电视嘅时候，咪撞到阿陈家洛同埋阿庄庄佢哋倾嗲咗两嘴，咁 哦， 咁即系嗱。在我嚟讲，我即系话晒识啦。咁佢哋又唔系，我觉得佢哋又唔系卖港嗰啲，佢哋都仲即系喺呢啲小问题啊，喺啲法律上高，佢哋都仲好尽心尽力添。咁但系你中观，你去到即系一啲大嘅问题，即系譬如话占中，我哋如果唔得，我哋系咪同佢死过？咁呢啲大问题上高咧，公民党嗰边咧又唔敢去，因为佢哋始终党性啊嘛。佢哋唔敢去做出一个好进取嘅承诺。 上礼拜听嗰个讲法， 下下都要开会咁讲。 上礼拜听嗰个讲法就话汤家华嗰个方案， 屌食屎啦！ 喺公民党入边系有一半人赞成啊，另一半话睇定啲先，睇乜嘢啊？系睇工党同埋睇占中三子嘅取态，咁即系唔使睇啦。 唔系咁即系， 真 系嘥气嘅啫。即系呢啲系即系一面倒，系害 一面倒， 系害到 系害香港。所以我就话喂。 而家真係咗，我不如我哋真係呼吁下大班，亲爱大班，我哋都係你嘅听众，我真係呼吁下 D100 考虑一下组织，即係唔好话组唔组织啊， 培养 一啲人才出嚟 ,2016 去选，作为一个小市民，我哋真係唔知仲有咩可以选，但即係拎住张选票选乜嘢呢，我都唔知选乜嘢。喂，选社记选开嘅，但喂对唔住啦，喺呢个本土政策方面社记，我觉得完全真係出埋香港人。 其实喺好耐之前呢，即係我问返你啦， 我真 係 唔知选边个好。 啱啱嗰届立法会选举，你拿住呢个西九嘅票，你点投得啖笑啫， 得啖笑嘅呀。 你系即系一系投毛衣， 系啊， 一系就投， 唔系得啖笑咯。唉， 即系另外我想讲就系话，系立法会重要，但系我自己另外再睇嘅就系咧，嚟紧区议会都重要嘅，因为区议会系有好多民生问题，都系经过区议会未。 你系咪谂住出嚟选区议 员？系啊，你系咪谂住选？ 唔系你唔系补下潘志文个位咩？潘志文有锡过。锡个女人啊嘛， 但冇计噶， 佢系咪得噶？ 佢锡个街坊，搞到佢坐监，你咪补咗位咯。 但真系冇办法啊！区议会因为真系要靠大政党去搞咧，先有机会。 因为就系因为嗱，区议会其实都可以有少少嘅程度上都可以做到。 唔系我点解要咁讲咧？因为系点解话大政党咧？因为其实。你去到最尾，你區議員有用嘅時候喺邊個地方有用呢？就係嗰啲區議會嗰啲委員大會上高先有用。而區議員嘅委員大會嗰啲委員點選出嚟嘅呢？就係啲區議員選出嚟嘅。咁你邊度夠民建聯抽啊？唔好玩啦、啊！你睇下啱啱嗰、那個係新界北區港巴士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屌你老母，那個委員會全部都民建聯嚟嘅，唔係民建聯嘅工聯黨，你邊佢哋抽啊？ 得一個咯，得啊黃良喜好似喺裏邊啦，同埋阿羅世欣都係。 唔係啦，你邊度夠抽咧？ 所以咪就 你冇可能夠抽啊！你要係你最大即係民不嬲區議員最多人嘅就係民主黨啦。今年叫做係公民黨係搶到啲啦。咁但係你始終你同嗰個民建聯嗰個差距啊，實在大得太交關啦。始終人哋真係地區工作做得好好，咁你冇得講。 唔係，所以我而家睇翻縱觀成個 picture 咧。 即系 基本上 好 sad 嘅，真系。 所以我只不过觉得就我点解会提出就系话，其实除咗立法会之外，其实区议会呢方面其实都系可以做得到一样嘢，但系开做得到，但系就 做得太慢太迟。 呢个系最主要就系一开头民主党自己做臭咗啫嘛， 即系衰， 系真系民主党自己做臭咗，跟住搞到而家变成。 你睇翻成个 picture 咧，基本上咧，除咗社记啦，社记因为大爱啦吓，我又唔可以话佢卖港大爱过头啦。但系你睇翻其他，除咗人力啦，社记人力之外，你睇翻其他。 但你点睇歧视嘅问题先？ 歧视嘅问题，我觉得冇歧视喎，佢哋话有歧视啊嘛，咪就话呢样嘢咪咪就社记嘅呢个取向咪令到我同佢有分歧咯，令到我即系下一届即系嚟紧都唔想选佢，我就话嗱。撇除社机同人力，你其他冇嘢好选嘅。咁你睇翻，喂，重要咧，嗰班人冇嘢好选之余咧，你发觉嗰扎咁嘅工党啊、白鸽啊，系基本上系克扣你香港人嘅福利福祉，去令到自己抢肥啊！你明白？肚满肠肥啊！喂，咁你点搞啊？你真係唯有渴望作為一個小市民冇嘢好做，除非你出嚟選嘅啫。 新俾你出嚟選啦， 除非森馬出嚟選，我唔會啊，我唔會。 新俾你出嚟選啦， 我出嚟選大把醜聞俾人揭啦，真係。啊，你去叫雞啊，屌屎忽落去。 咁啊啱咯， 屌，係咪先？ 呢啲先係話題嚟㗎嘛。 唔係啊，咁啊 大把醜聞出嚟啊。 正，你正光嗰度寫精過幾多條女？哇，正啊呢個。 梗唔係啦，真係擴大指能嘅，成為呢個功能組別。妓女界系嘛， 仲要一个嫖客界喎、 啊，唔系咯，梗系啦，扩大功能组别有妓女界同嫖客界啊，将紫藤搞为政党噶嘛， 特设呢个每日嘅呢个快轮去澳门。 嗱，认真讲啦，认真讲，即系 喂有机会、啊， 唯有寄望系 D100 可以真系培养啲人才出嚟选，如果唔系真系冇。你睇翻，喂星期日咧有冇睇城市论坛先？你睇翻又系好笑啊！有冇睇下法拉科西啊？ 哇！你顶到啊！ 法拉科西讲嘢啊！即系嗱，佢话咧， 即使是西方国家的普选制度都有筛选的，好像泰国咁，而家想行翻转头，行翻呢个要翻工人组别啦。咁呢个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啦，已经。跟住佢话，如果实行普选咧，会制造好多事端嘅。当一个政治普选制度选咗一个派别，而另一个派别咧又唔想要呢个派别，哇，真系几复杂啊！讲到，跟住咧就会制造好多事端，最后咧系输喺民生方面，输喺社会大众嗰度。佢话旧年阿 Snowden 嚟香港啊，就知道因为香港系最自由嘅地方。哇！呢个我真系呆咗，我都睇到呆咗。跟住佢就话咧，根据美国 Freedom House 嘅排名咧，喺亚洲嘅城市里边咧，啊，自由同民主咧，香港排第一嘅。咁但系经过阿游生嘅852邮报啦，就仔细睇过 Freedom House 嘅资料咧，就发现根本冇一个咁样嘅全球排名榜。咁佢只系话咧， 真系噏得就噏我， 系替每个国家或者城市嘅自由度评分嘅啫，而香港评为叫做部分自由 Party Free。细项嘅得分咧，亦都系逊色过喺日本同埋台湾等嘅国家嘅，咁啊很肯定，即系钟树根话斋，很肯定唔系亚洲第一啦。咁呢个就系852邮报嘅补充啦。啊，咁你睇完真系花拉科西咁样发癫，你就知道真系喂玩完占中。首先佔中是不會實現的，香港沒可能實現的， 這個看到，這個看到，但我很希望是佔中就算不是三子 去做，會不會有其他人去做呢？即我很希望看到有其他人站出來做這 個，首先那三子的佔中是不會實現的，第二除了人力之外你基本上是沒有東西好投，其他嗱，社記叫大愛啦，我撥埋社記啦，唔計社記啦，其他啲都係出賣香港人利益嘅，你投條撚咩？即係香港未來就咁悲哀咯，所以呢個就係所謂嘅 the whole big picture 咯，就係咁咯。好，下節翻嚟聽只歌先。 关系其实好像代数。 X 加 Y 是否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和 Y 的配合是否一定有效？婚姻又是否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好，咁啊，之前听嘅歌正唔正啊？意大利文嚟嘅， 哇，真系你 Connie Francis 嘅 Audila 咧，意大利文即系 Beyond 超越、哦、Beyond。咁啊，点解会播呢一歌？因为好听。 咁啊，其实我以为你想令大家，令到你自己心情平和添。你今日咁刺激， 我今日真系太刺激了。你见我上半 part 完全做节目跌晒镬，就因为 I go to Wong Ho。一句讲晒，我去咗个汪浩，去完之后而家好烦恼啊，好烦恼，搞到我做节目跌晒镬，唔知讲乜。所以咧， 唔紧要，我哋翻翻嚟呢度先。 所以行路要行一条正路， 唔好行歪路。 入号要入一个 right 号，唔好入一个 wrong 号。哎、我又入完个 wrong 号之后，就搞到而家好头痛。喂，咁啊，下半节啦，想讲少少嘢先，跟住先讲下你嗰单睇法啊，对于呢个军营嘅睇法啊。 哇，呢啲好敏感嘅嘢喎 吓，唔敏感。我哋有国师做党主席，国师拆咗局，我哋又唔敏感啦。之前国师未拆局咧，我哋全部知道内情噶，唔敢讲啫嘛。你知我最怕死系咪先？我 即系永远系粒水嗰、那个， 我因为永远系最粒水嗰、那个，我好怕死嘅。我点解唔敢？好似 但你今日做嗰样嘢冇你唔怕死？ 我就做完 之后咪怕咯。 点解院长三番四次讲热血时报讲成？我唔敢讲啊！我节目一句都唔敢讲，系嘛？ 系咩？你惊人 系咩？ 点解？ 头先你先话有冇人插风我？你玩嘢噶？ 啲小嘢啦，人哋讲啲哇几。一始中的啲尖锐嘅嘢，我唔敢讲，系嘛？我就怕死啊嘛！ 你北风犀利啊嘛！ 唉，我唔犀利噶，即系唉，你见我真系入完个 wrong hole， 我而家惊到面都青埋，做节目都做唔到节目。 快啲继续啦，继续 讲下少少嘢啦，就讲讲讲今日苹果都有买嘅，寻日啲特别新闻嚟噶，就系、是、中国移动咧集团咧就晚上发出公告通告啦，寻晚嘅就表示针对香港嘅中移动咧同呢个港市嘅有关股权交易咧就决定启动呢个内部调查，咁啊调查内容咧就包括有关交易咧系咪符合国务院、国资委嘅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嘅内部管理制度等等。咁苹果个卖法咧，嗰、那个 tag 拉就写咧有枝节啊，可能香港电视开台会有枝节。嗱，我就唔系好明嘅，喂，约啊签晒，钱又俾埋，通讯局都开埋绿灯，你仲有咩枝节？ 我其实我想问一下嘅，就系边个唔喺度啦？但我想问一下嘅，即系呢个中国移动咧，佢唔系一间香港注册公司嚟嘅咩？点解要经国资咩委会？ 唔系佢香港嘅子公司啊嘛， 咁卖俾王维基嗰个系香港间子公司嘛， 咪咯，就话 想收香港法律啦。 我就话有咩枝节咯？嗱，如果咁都可以弹弓手咧，嗱，其实可以借呢件事就搞大佢，即系嗱，好简单，成单嘢点解今日先爆出嚟咧？系其实可能上个礼拜都知噶，就因为你要知道你金金大师班人去游行啊嘛， 因为我最 如果上个礼拜爆出嚟，嗰班师奶，哎呀冇电视睇啊，又走出嚟啊！系咪先？佢就谂住，喂，唔好上个礼拜爆住，等你游一下先。 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系咩咧？因为阿王维基佢咧又太高调地咧，又再当佢签咗约之后咧，又再好高调地走出嚟，就话嗱，即系好，即系直头同阿六八九示威啊！你唔好以为我冇翻身机会。 跟住六八九咪又搞佢咯。 系啦，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即系其实我呢啲系 唔系，但搞唔到佢，搞唔到佢，唔系 搞唔到。 嗱，但系王维基，你觉得你见到王维基两手准备嘅，你搞我啊嘛？我明知你嗱，如果照正常途径啊，其实搞唔到佢啊。喂，我约嗱，讲约个合约精神噶嘛，我约都签埋钱就俾我。通常佢开个绿灯，你喐我咩啫？不过唔好理，我做多一样保障。哎呀，舐到个咪添，我做多个保障，就免费电视牌照嗰方面咧，我 JR 路。 今日 啱啱今日系咪六点几嗰阵？ 系啦，六点几嗰时 话六点几宣布话会 JR 路啊嘛。我觉得佢有两手准备，就系始终都系 game 会弹弓手。但其实如果我哋作为一个小市民咧，如果呢件事弹弓手深埋，你认为点？系咪应该搞大佢？喂， 梗系应该搞大佢啦，因为你系唔净止系政治问题，而系你喺一个 基本上 营商环境上，哥我签咗约交易埋，你可以收翻。 唔止营商啊，系喂呢、這个咁样嘅香港政府已经同大陆系融合晒嘅，即系佢作任何嘅承诺都可以一夜之间没收晒你。喂，咁你唔使信基本法啦，佢而家已经冇基本法㗎啦，佢叫你信基本法，但係佢 唔系 唔止信 基本 法 咁简单，係唔使冇法律㗎啦。 冇法律㗎啦。 人治㗎啦。 所以咪就係话，如果佢真係可以咁样打工手呢，我就建议喂即刻佔中啦。基本上已经係一个佔中嘅题材 啦。唔系啊，即刻武装革命啦。 唔系呢个咁你唔系咁你都要佔中嗰一步啊。你喂呢、這个係一个佔中嘅题材嚟㗎。喂，如果你可以咁样打工手嘅。 咦，我相信到时可能阿田少嗰啲走出嚟。 喂，你可以咁样弹弓手嘅，咁啊点？第一，从商方面学新闻话斋，我点做生意？第二，从一个喂我哋市民途径、市民嘅角度睇，喂你冇任何承诺嘅政府，冇任何法律嘅， 因为其实好 好 弊噶，因为即系譬如话，好似我公司咁样啦，有啲政府嘅单，你一同我攞几百甚至几千台机，咁我做唔做你生意好？你唔找数我点啊？ 咪咯， 扑街嘅。 系啊， 即系你喺呢啲情况之下，喂，我公司绝对系一间商业公司啦、啊。咁喺呢啲商业环境里边， 佢、哦、做碧丽珠， 系嘛 ？OK， 唔系即系其实应该就未必唔止净系话接政府单嘅，可能有啲普通嘅商业机构咧，佢自己私人地可能做个商业买卖。如果佢嘅对家可能系国内啲公司嘅。都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嘅。 唔係你，因為我嗰個其實簡單啲，因為你國內公司你冇得講啦。你香港，我淨係香港同翻政府做生意，已經係我做唔做你好咧？做我哋又梗係好啦，唔做你找數，冇人孭到呢個風險嘅。而最弊係我同你打官司，喂，我同政府打官司，咁點打咧？咁你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當你去到咁嘅情況之下。我点样去可以即系喺香港营商咧，或者系唔好话我同政府做生意，或者系我同某啲公司个老细原来同某个官好熟嘅，屌你又唔捻使打啦，又可以走数啦。 所以咧，嗱，虽然我哋都知道咧，根据照常你咁样睇法咧，占中系唔会发生噶啦。咁但系你嗰个所谓占中三支系咪，或者系关心占中有份？參與嘅核心人物應該關注下呢單嘢。 其實我依家個寄望係咧，佔即係我或者針一針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我認為香港係唔會發生佔中嘅。 唔會， 唯一 不會啊！ 唯一嘅希望咧，就係快必出嚟佔中。 唔係即係 佢有一個後援會。 所以話 個如果 佢後援會變咗前門咯。 所以就係話啦，係咪應該關注呢單嘢？如果呢單嘢一有彈弓手咧，喂就拉隊佔中啦！喂，屌佢冇法治喎、啊！唔使讲咁多普选，我就算你将来应承咗我啊，系有公民提名， 其实 都可以一夜推翻，因为你而家根本就人质，就已经要出嚟 占 中 啦。其实另外一样嘢讲嚟睇咧，就系话如果头先咁讲嘅话咧，如果真系有呢啲大攻手嘅话咧，我谂有好多外资会即时可能会撤资啊。依个调翻就系呢个外资会撤资，而唔系话因为占中而导致到啲外资撤资，而系自己香港政府一手造成。令到啲人撤資㗎。 如果我係外資嘅話，就好撚簡單嘅啫。我係會喺香港撤資，然之後入大陸市場。喂，點解？我喺香港，我就係貪香港嘅法治廉潔啫嘛。屌你，原來冇嘅，咁我梗係翻大陸啦。又係使錢可以， 都 係 一撚樣咁樣做， 一撚樣。而我嘅市場大咁撚多，咁你揀邊樣啊？ 唔係，所以咧， 又唔驚俾人拉喎，最緊要。 唔係，未必㗎。 有錢搞得點啊？你香港行賄要拉啊嘛。 咪所以系咪要留意下呢单嘢咯？即系有关，即系譬如啊，快必啊，佢哋关心占中嗰班系咪真系可以借呢单嘢？喂，亦都有人讲咗咧，话 B 哥入嚟，喂，亦都讲咗一样嘢。 喂 ，B 哥， 哇 ，B 哥送嘢俾我哋，真系好。 坐低啦，喂， 坐低 等紧你啊。喂 ，B 哥，喂，真系啊，喂 ，B 哥过嚟啊，喂。 喂，阵间同我倾下屌屎忽嗰啲嘢，喂。喂。哎呀，屌！喂，哎呀，真系， 哎， 继续，喂。咁系咪应该？ 呢个你要留意啦， 应该要 阿 亦都 系 要留意 下 啦。亦都有市民讲一样嘢咧，好开心啊！佢话：喂，黑心啲讲，我宁愿佢真系大攻手啊！呢，即系宁愿佢中移动可以大攻手啊！呢个系一个 check point 嚟嘅。 呢、這個就係佔中嘅 trigger point 嘅，彈弓抽就直頭革命嘅，所以即係有我有個網民咧，佢同我講啊，喂，屌，如果私心啲講句，我寧願中移動呢鋪嘢可以彈弓手啊，咁都彈弓手得嘅，屌呢個仲唔係革命嘅爆發點咧？屌，咁的確係啊， 會你會激勵好多人，即係連真係可能真係更加支唔出嚟嘅市民都會出嚟， 係同埋。好肯定一樣嘢啦，即係雖然係人係人都知道而家係六八九玩嘢啦，令到中移動咁樣內部調查，但係問題亦都係話上面個嘢太多，人哋阿嘢太多，你唔知邊派玩邊派，所以你見到王維基咧對於前景咧係唔明朗嘅。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即刻今晚 JR 啦。佢之前係阿森華有冇我有冇記錯你？ 冇啊！ 之前佢係咪話唔會 JR 噶？ 佢之前系话研究 ，但系都一路都冇交代。 佢冇话会唔会即系佢话有佢话有机保留，好似冇记错讲，系话保留会 JR 嘅。 但佢而家今晚即刻六点钟公布话会 JR， 即系其实佢都睇唔透件事。 唔系你其实 两手准备， 其实应该话佢呢个系抛翻佢转头咯。 嗯， 你系玩冇法子嘛，我咪用翻你啲钱同你就玩咯。 唉，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喂，你哋想唔想打工手成功其实？ 唔想。 我自己即系如果你话以我呢， 即系有啲市民就话， 搞事分子嚟讲，我系想去大公手成功。 系 咁啊，跟住之后真系会激发多啲人，就唔好似而家咁样。 我哋好矛盾啊！ 匿埋喺耳边唔知做乜嘢。 我嘅睇法系咁嘅，我唔想去大公手成功咧，就系、是、你咁你嗰、那个佢大公手唔成功嘅原因系咩咧？咁你中移动嘅大佬系边个啊？ 嗯， 阿爷嘛。咁阿爷， 但而家好多个阿爷喎，最惨。 诶、欸，唔紧要，咁即系话，如果弹弓手唔成功，即系阿爷拳斗完之后，最大嗰个话唔捻得啦。咁、然之后就即系话 ，C Y 想去搞佢，但系又搞唔捻到，阿爷又唔捻睇佢台戏。咁我哋要搞佢嘅时候，佢系更只会搞更多动作出嚟。而佢搞更多动作出嚟咧，就会激起啲民愤。 我就好矛盾嘅，我就好矛盾。点解咧？我系惊咧，就算弹弓手。发生咗之后咧，啲市民都冇反应嘅。 我咁我相信唔会。 我成日都谂， 唔会，因为我谂就净系啲商家嗰啲系会出声啊，嗰啲会即刻出声。 但我惊好多师奶都话算啦，都有 J Two 睇啊，即 系 J Two 系唔系翡翠台噶嘛？佢觉得 唔系唔紧要噶，唔紧要啊！师奶唔出嚟唔紧要，最紧要系香港最嘈嗰班中产会出嚟， 系嘛？ 我一定会出嚟，系一定会出嚟。 因为喺而家咧，我识好大班中产咧，真系好捻中嗰班中产。 唔系啊，你又饮红酒，好捻有钱噶嘛？ 我边有饮红酒黄 酒？你好捻有 钱， 我 总之佢好捻有钱。咖啡啫，佢饮咖啡。 佢好捻有钱，佢中产，继续啊！ 嗱，佢哋 我就最啲基层嘅，我哋基层， 佢哋咧系饭直间咧系已经系屌捻晒鬼噶啦， 系话 依家梁振英上台系搞到系做即系搵钱都好捻困难。 咁唔系净系中产嘅，我哋啲基层 好多人 唔系啊，佢哋嗰啲系直情系好捻不满，即系佢哋嗰啲不嬲都系搵到钱啊，算啦，唔理咁多啊，叹啊，打 golf 咁样嘛，而家系。食饭都会屌鸠佢，你呢个系见到一个好卵大嘅转变嚟嘅。 我唔系，我平时去嗰间茶餐厅都系咁啊。有个托石油器嘅话，梁振英上台之后托少咗，每日送少咗四罐啊，好系嘅啊。 咁卵大， 你睇我身材都肥咗，你 咁卵大， 送少四罐每日，哇大佬一日四罐，四七就28噶咯，咁啊， 犀利， 好犀利啊！唉，咁啊。我唔知好矛盾啊，即系咁都系希望唔好打工手成功啦。我都系始终都系惊咧，啲市民谂出嚟。我对香港人已经失去咗信心啊！ 我都唔会，因为佢好似谂啊，上次咁样，其实话冇电视睇都唔系冇啊，其实有啊，佢都仲有几个台啊，只不过系冇 HATV 咁解啫嘛。 系 咪先？啱啱先？咁嗰啲人都肯出嚟，咁我唔相信今次如果呢单嘢系讲紧又系阿王基先生嘅事。即系当然啦，王先生好似已经系全香港人嘅事，咁你搞到系， 或者呢个系做得好，呢个系佢 公关技巧， 佢做得好，因为上次即系新比我哋都讲过就系咁柔弱嘅手法系包装个社会运动， 唔系佢用一个 新比讲过嘅，就系、是、 用一个叫，因为佢喺现场咧，首先唔好讲佢拒唔拒绝一啲社运分子参与先啦，佢用嗰个手法叫做 infotainer 啊嘛，资讯及娱乐去包装成个运动。咁啊！啲人咧，嗱好簡單啊！你師奶出嚟咧，佢唔師奶嗱，差好遠啊！民陣啊，出嚟黑 sell 嗰啲民運信息噶嘛，民主信息噶嘛。但係你師奶係唔中意睇啲嘢，師奶諗住出嚟睇警戒線噶嘛。咁啊，睇完之後， 嗌完两嘢警戒线，跟住就知道发生咩事。佢系透过呢啲例如半泽直树啊、现场嗰啲舞台剧咧，去话到俾你听发生咩事咧。呢个系佢哋始终电视制作人有呢一样嘢嘅底喺度咯，有 infotainer 嘅底喺度。 同埋有一样嘢系一个好大好大啲粉身边讲完之后，我好印象深刻嘅就系每一次。我哋參與咗咁多年啲民陣啊，或者其他 click click 嘅遊客，每一次都係屌你老母散水噶啦，每一次都係咁嘅。但係黃維基搞我咧，係每一次每一晚啲人都哇地猛再嚟，係咁樣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咧， 同埋民陣搞咁多次咧，冇人搶麥。黄维基嗰啲 人，讲呢啲，你又嚟我讲呢啲。 当你嗰阵时佢种咗个种子之后咧，佢依家咧，佢依家咁样搞咧，大两班人支持佢咧， 亦都大两班人会继续抢麦。 真系好似，即系好似金金大师讲咁啊！黄维基嘅事就我嘅事， 唔系啊！我觉得系会以后会越嚟越多人抢麦啊！喂，你做咩走上来啊？攞把麦嚟， 你讲够未啊？ 佢叫咩啊？嗰条女叫咩 ？Christine，Christine， 你讲鸠名，跟住喂男人嚟，嗰个又叫 Christine， 系是卵蛋啦！屌真系，喂好啦，咁啊，讲翻你今日嘅正题咧，最正嘅正题啦，就系、是、嚟你上次嘅巴闭啦， 嗱 上 危险嘅事， 上次嘅巴闭啦，成咗呢个吓，即系反赤化之父咁就系啦，咁你点睇呢个？咁点睇呢个港独之父咧？ 港独之父啊， 即系呢个闯入军营嗰两位，嗰几位人士 咧？嗰几位人士，其实我自己 而家被称呼为呢个港独分子喎，佢哋 嗱，佢哋个组织好得意嘅，佢哋原本就冇话自己系玩港独嘅， 吓， 跟住系去到而家咧，就话自己系玩港独， 系， 咁所以你话其实佢哋个 point， 佢哋嘅 standing point 系乜咧？咁其实都系冇人知嘅到而家。咁佢原本係藍色起義嗰班人嚟㗎嘛， 係 大家都知㗎啦， 知 咪囉。咁係因為 阿森麻最清楚啦，我同阿森麻呢就係舊年呢喺 DBC 事件之後呢保自然成立呢嗰所謂嘅兩個網民㗎嘛， 嘩犀利喎， 就我哋就係嗰我同阿森麻就係嗰兩個網民、就知道呢當中有一條友呢 係 亦都係今次入軍營嘅其中一個啦。 哦，開唔開得名定係我哋 開唔開名 計喂，系咪玩大佢先？ 的勋章嘛， 的勋章。咁、啊，就点啊？森麻，你继续讲，交俾森麻讲啊。 我唔得闲食咁啲嘢。 嗱，其实咧，嗱，各位网民， 唔系我哋嗰件事系点样噶？即系觉得佢嗰、那个，因为当时保志联就问我哋加唔加入嘅，喺网民嘅身份， 我哋就粒水， 我哋就粒水。咁但系我哋粒水就还粒水啦。但系见到的勋章嘅取态系点样？ 首先佢哋讲大话嘅， 系 就话保志联咧就唔谂俾佢哋做节目。跟住 证明我惊死，唔肯咁讲。 屌你，冇乜嘢，你教你话俾你教我讲嘅喺咪后。咁咧，咁就然之后就话应承咗话俾节目佢哋，然之后就话系保志联嗰班又话佢哋叫咗咩叶宝林嗰啲嚟做。 唔系，同埋同时间小米都有同我讲嘅，佢哋系后屘俾个 time slot 佢哋做节目咧，佢哋喺个节目上面系咁狂插啊保志伦佢哋噶嘛， 系啊，同埋系 讲一啲同事实不符合嘅事。 因为当时佢哋个 fan page 都有几万人嘅，咁然之后第二日咧，唔知即晚定第二日啦，就喺个 fan page 度讲咧，就话保志伦咁啦，咁然之后就话就话系有叶宝林佢哋嘅喺度梳摆啊，搞到佢哋冇得做啊，喺度打压佢哋咁样。但系 系即系冇叶 宝林。我虽然我同身边一路都好捻唔中意叶宝林啦， 但系嗰日 但系冇叶宝林， 冇叶宝林面窝 嘅，系完全冇叶宝林嘅参与嘅。陈景辉都喺上高行下嘅咧，唔关事嘅都系。 系啊， 系唔关事嘅真系。咁你我哋唔中意你一件事，屈鸠人又另外一件事。咁、而保志联咧，亦都冇话唔俾佢哋做节目，人哋只系商讨紧话，跟住嚟紧系点样去安排啲时间，点样做，而佢哋就自己行开咗，然之后就话鸠人哋唔俾佢做。 系啦、啊，咁啊、就呢件事，我同阿森华就觉得佢哋好鬼咯。 嗯哼， 因为你 当时嗰班人系想拉埋我哋一齐去嚼保志联。 吓、咁我哋又唔肯啦，因为我睇到成件事，喂，你冇理由屈鸠人哋啦，咁我觉得好鬼啦，咁啊，一路都对呢个组织系有保留啦，自此。 其实就唔止你哋嘅，其实 我哋知啊， 坊间都好多， 因为我睇翻维基咧，阿 Jackie Lim 好似系之前都系加入过佢哋噶嘛， 中咗伏喎， 中咗伏噶嘛，跟住就指证阿的勋章系有问题，所以就走噶嘛， 系，咁、 而你咧？ 我完全冇加入過佢哋個個組織嘅， 係、 啊、其實係你話認識，其實都係認識佢組織裏面一兩個人咁解 嘅。係點樣識啊？都係出嚟練功識嘅。 係啊， 你大師啊嘛，屌你！ 我 大你 一 師啊嘛，屌 一齊練法輪功 演練嘅時候， 係我哋演練嘅時候。唔係咁，佢哋有當時 啊，你係咪嗰啲咩一騎當千啊嗰啲名啊？屌！我睇嗰篇文，我睇唔撚明喎。屌咩一騎當千咩啊？天河名人一騎當千，我屌咩？我真係睇唔明。 冷靜啲， 我睇得明。 佢 我哋知一騎當千好大波噶嘛？係咪嗰個？ 屌， 講呢啲又 係屌。 喂，佢嗰陣時佢有啲成員咧就嚟參加我，嗰陣時就喺上水就同一班朋友，咁佢哋又發起咗個光復上水行動，咁我就去參加。 係。 咁啊，跟住之後就我哋搞咗個北區說法關注組啦。咁啊，咁佢哋係嚟聲援我哋嘅。咁跟住之後就佢都有講過就話哇，會唔會我哋個組織即係我哋嗰啲組織就 join 佢哋啊？咁但係我哋都盡量想 individual 去搞，係喺翻自己北區。 即係佢係諗住叫你 join 佢嘅，想收購你嘅組織， 即係收購我哋組織咁樣咯，即係直收我哋啫。你知好多啲啊，有拆散有嗰啲咁嘅嘢。咁我哋就決定就唔會咁樣，唔會俾佢哋咁樣做。咁但係跟住之後，我自己都係透過第三者啦，透過第三者啦，又係話啊，將阿的身將個名俾咗我，就話你自己上網 search 下究竟呢個人係咩人啦。咁啊，當然跟住又出咗佢好多過往嘅事蹟啦。曾經佢係好似係黃良喜定黃承志嘅 助理， 跟住就俾人炒咗。跟住咪佢就話唔係俾人炒啦，跟住就話係聽寫就話俾人炒啦。跟住之後就。周圍地去呃錢， 行騙啊嘛， 你係 Google 到嘅， 係 Google 到，即係所有市民都可以 Google 到嘅， 係所有市民，你只要打佢個中文名，你睇曬佢所有個歷史 我必定要扮白痴嘅，如果唔係啲聽眾咧就唔會自己 Google 嘅， 吔屎啦！所有嘢都喺你咪啊，你係一咪後教嘅。 嗱，我根據阿新秘嗰啲字，我繼續講啦嚇。 唉，你中意点讲点讲啦，冇心机啊今日冇心机。 咁所以就系话，佢哋啊，听闻的神系想做好多嘢，就去搏咩咧？就当然系搏佢嗰个组织能够壮大啦。咁所以佢前任嘅佢哋嘅主席啊，应该系阿陈 子俊， 系啦，都系因财。據我如果我知道冇錯，佢係因財係因為金錢上嘅瓜葛而同佢係抹咗面嘅。 嗯，但係陳子俊喺成件事係即係我講係今次嘅七元帶遊行咧，係唔見有陳子俊呢個人。 但係咧，你講開呢個咧，喺之前有一次係講香港港獨嘅一個議題上，嗰個喺呢個城市論壇咧，陳子俊係死都唔敢講自己係港獨嘅。 係啊，係啊。系啊， 唔系我之前都见的真章佢哋冇话自己港独噶， 唔系我都话我咪就 今次先第一次 讲 到 佢哋一路系讲紧咧， 边有人我哋咁样勇武啊？ 唔系佢哋一路系冇讲呢样嘢，系去到而家近排啦， 啲人多讲啊， 咁就跟住之后佢就用港独嚟到去做个 包装自己， 包装咁去做呢样嘢，因为譬如话元旦佢都想搞个掟番茄噶， 啊，同埋你讲开我醒起喺。保志联嗰次咧，我记得佢哋话系讲个话咩？唔知好似系揾到阿 Jim Bear 定阿肥佬嚟话泵100万俾佢哋啊嘛！ 哇，咁犀利啊！ 系啊， 咁坚呢个我真系唔知道。 佢唔知系话想揾佢哋， 我想揾， 想揾佢哋，定系我觉得好似系 Jim Bear， 跟住之后咪留咗张相出嚟，系佢同 Jim Bear 食饭嘅，饭局嚟咯。 哦、 有饭局噶嘛，喺间房入面食。 喂，咁人哋相都有实痕、啊，我成日想奥巴马泵100万俾。 唔系，咁可能你食饭嗰时候，但见到 Jim Bear 咁入到去影张相啫。我系咪真系真系 喺一间厢房食噶？ 嗯，咁但系我食亲饭都见唔到奥巴马。 你攞张相出嚟咪得咯？ 咁点先？黐 落去咪得咯？ 但系你屋企有阿曾荫权嘅照像、啊。 但大家要搞清楚一樣嘢喎，如果佢講到自己係個組織啊嚇，係咁有呢個叫做話係財力嘅話咧，佢就唔使周圍問人借錢啦。 應該而家使曬啩，可能我點撚知 啫嚇。亦都有個都市傳聞噶嘛，係話佢係收緊幾十萬嘅不同嘅一啲費用噶嘛。 不同嘅咩啊？ 即係嗰啲服務費係咪你講緊係？ 係啦，不同嘅服務 費。呢個我有聽過，呢個你有聽過，但係佢就一味就話自己係，同埋佢嗱又係傳聞啦，傳聞佢避債避到去長洲嘅。 咁都唔係好遠啫， 咁都唔係好遠啫。我哋都識一個人啊，佢話自己係俾人跟到去南丫島啊，係嘛？ 唔係東迪士尼，迪士尼啊，俾人跟蹤跟蹤嘅迪士尼。 话成日都有人有啲差佬跟佢， 又话自己被人勾线嘅， 系啊， 又话佢自己系参与一个老年人啦，话自己参与全香港最激进嘅一个反动组织， 共产党， 我唔知道啊。咁佢咧就话咧就可以成日被人勾线，就同我讲，又话咧头先我又见到有边个有跟踪我啊，诶，寻日去迪士尼又被人跟踪我哋啦。 佢咪傻强上身啊？ 跟住咧，我喺度谂，哇你连俾人勾线又知，即系我呢啲好蠢噶嘛？俾人勾线唔知噶嘛？系咪先？你谂下啦，吓、啊、我连 get 到 wrong hole 都得嘅，挖完到 wrong hole 都得嘅，咁你知我几蠢啦？系咪入错窿我都唔知噶嘛？可以咁我哋都犀利，俾人勾线你又知，俾人跟踪你都知。佢系啊，嗱我分辨到咧，行街咧转角我已经知道有几多人咧，因为跟踪会换人噶。佢同我讲唔系一个人跟到尾嘅，我已经知佢换咗四个人嚟跟踪我。哇，你好犀利喎！点知倾下，然之后 佢够钟食药啦， 我袋啊！ 我够钟食药啦，跟住约出嚟啊！ 唔系，咦，我袋啊？你见唔见到我袋？我咩嚟个袋？我仲要咩嚟个袋嚟噶嘛？哎呀，我俾人偷嘢，我哇，你可以咁冷静、咁醒目去分析到，换咗四个人喺一条街里面，换四个人嚟跟踪你，你竟然可以咁疏忽坐喺度俾人偷咗个袋啊？咁我就对佢讲嘢怀疑咯，于是继续啊， 系咁，所以就变咗就会我会睇翻就系话，其实佢呢個人，佢搞呢個組織，其實真係為咗啲乜呢？即係呢個我係驚嘅，呢個係驚佢係會影響到我哋成個嗰、那個叫做話本土派嘅嗰、那個。 國師咧，楊 達啊， 嗱國師咧， 嗱我絕對唔係講緊佢啊嚇， 國師都。基本上喺自己個 status 度咧，都分析咗佢點解咁做 啦。但 係你睇翻成件事咧，入完軍營之後，太公報啊嗰啲咁嘅評論咧。啊、你就覺得成件事，喂，佢而家好似想借呢單嘢，即係上面想借呢單嘢去干擾香港警方嘅運作，即係話要嚴懲呢班人啊嘛， 係打壓我哋依做社運嘅人。 佢呼籲警方，喂，好大鑊啊，入軍營啊，好大鑊啊，要嚴懲呢班人啊。喂，即係話想借呢單嘢去利用呢單嘢。是令到中央可以直接干预你警方的執法， 但是最高的刑罚是五年，同埋系罚款唔知几多萬啫嘛。 但系之后咧，今日我听心机又好笑嘅，叶柳话咧 唔止啊，咩？佢想借机系干预，系可以喺香港執法。 系， 但系嗱，但系前两晚亦都有一位唔知乜嘢，唔知咩人啊吓，确实都有报纸登过，就话有位四廿零岁嘅男士都闯入军营嘅。 唔系，但系 因为嗱，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 B 哥又喺度行嚟行去，其实都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即系如果系喺香港啊，嗱佢军人解放军喺香港好似就系可以喺军营内部先可以执法嘅啫嘛。 系。 咁如果有个人好似周星驰套戏咁，我入嚟啊，我出去啊，我入嚟，我出去咁得唔得先？ 嗱。嗱，我自己睇翻，我都系睇翻啲報紙寫嘅咋。根據佢哋喺香港嘅執法咧，佢哋冇權開槍嘅。點解咧？即係所謂冇開槍係咪即係當如果你或者我哋行入軍營，如果係冇一啲叫做話做出一啲破壞嘅行為，佢最多係可以做咩咧？就要要求香港警方。入嚟将呢个人带翻走。 哦，即系佢都唔可以捉你嘅。 唔可以嘅。 咁而家佢警告我之前，我缩翻出去咧， 呢、這个咪更加佢更加冇。 跟住我睇佢行转步，我又行翻入去。 即系其实两样嘢。当然佢可以，其实佢可以老屈你喺里面做破坏噶嘛。 系。 佢可以老屈你呢样嘢噶嘛。 我带佢箍入去影咯。 我讲两样嘢。 所以佢哋嗰日去军营嘅时候咧，佢带咗。两大传媒入去，即系我两大传媒，两个报章， 但佢笨啊嘛，人哋出嚟驱赶佢嘅时候，佢冇跳翻出去啊嘛， 嗱佢要俾人影相啊嘛。 不如讲两样嘢先啦，第一样嘢，今日叶柳讲咗咧，今日听心机叶柳就话咧，接近军营都唔得噶，我唔知咩叫接近军营都唔得。 如果系咁嘅话，好多人揸车经过石岗军营，咪好大镬，似普接近 系啊？接近嘅定义系点先？ 佢话佢接近军营喺外国已经开枪，我真系唔系好明白，话接近点 咩叫接近啊？ 佢 即系我哋依家喺呢个位都好接近军。 叶柳讲嗰样嘢咧，就系话如果喺军营嗰度，佢有警告标语，就话如果你接近，如果 咁我都行入去先啦。 佢会 即 系佢有开枪，佢人哋系有文字写出嚟噶。 正常系唔会开枪噶嘛？你外国都冇开枪例子啊？ 咁我唔知啊。咁叶柳去过美国噶嘛？ 我真系未听过开枪例子啊。第二，我亲身讲一个开枪例子你听，系发生喺我身上。 系。喺我成日开枪， 你避咗嘛？ 当年就系英治时期喺香港，我成班僆仔咧就走咗我朋友喺一个边境嘅屋企度玩，跟住我朋友就话边境度成日见到有解放军嘅，屌！跟住我哋就有一日咧玩到冇嘢， 搵石掟柒佢， 唔系玩到冇嘢玩咧，就走去见到真系走去睇解放军，然之后咧屌解放军老母，屌你老母冚家铲，扑街共产党，我屌你老母臭閪，咁成班喺度屌。佢忍唔忍住向天开枪，跟住我第一个 好勇武啊！你 我第一个 濑尿， 喊谂住翻去我。嗰时我系小学生，跟住翻去我 friend 个阿爸咧，诶饮杯茶先啦，跟做咩事啊？你系咪得罪人啊？佢食包吊大碗碗黐线，我喺度煮喎，大佬你冇搞我啊，大佬你把仆街嚟啊！跟住我系喊谂住揸住杯滚水，好叻嘅。所以咧开枪咧，我就真系唔知啦，因为佢哋喺上边系真系会开枪，系向天开枪，吓捻到我屌，真系屎都飙啊！ 唔系，因为如果你话真系咧，假设解放军真系要做嘢咧，假设就吓，假设啊，你入到去军营里边，如果你系冇人，即系冇队 crew 又好，冇咩人去影你或者成嘅话咧，佢真系随时可以 cap 捉你入去 ，cap 捉入去，唔知嘅，冇人知嘅，佢喺里边做啲咩系冇人知嘅， 系啊。 你成個人可以喺成個喺香港蒸發咗都冇人知 道。係啊，所以我都話我之前其實做了一份好耐之前啦，做咗兩日嘅一個外判工作咧，就入一個軍營。我第二日即刻唔做，就我就睇通咗呢個點，即係喺個軍營入邊，喂大佬，佢係唔使行使香港嘅法律噶嘛。咁而我一見到軍營入邊，點解我會唔做呢？我就見到一個解放軍就踢其中一個人個花盆，因為嗰個外判工作咧係要啲人咧負責做啲花嘅，咁啊踢一踢個花盆，就問嗰個女人呢啲咩花？哇！我见到好似流民咁样咧，即系你好唔礼貌，你对嗰啲工人好唔礼貌。加上我觉得，喂，如果佢有一刻喺我做嘢嘅时候，佢对我唔礼貌，而我唔生性去屌鸠佢，控制唔到自己情绪，我屌鸠佢嘅话，我真系随时人间蒸发噶。因为入边唔系一个可以行使香港法嘅地方，所以我就唔敢再做咯。系啊，咁而家呢件事嗱 ，final 而家最后尾一个总结咧，就系好明显，我哋你当我哋阴谋论又好，点都好啦，我觉得系。国师讲得啱嘅，有人想利用呢班友入咗去军营之后，就好似头先森华都提到啦，借呢单嘢搞大佢，去令到上面可以喺香港執法，直接喺香港執法。 另外我都想再补充多一点咧，就系、是、希望有啲年青嘅朋友咧， 唔 好以见到佢哋觉得佢哋好型， 唔好学啊，真系。 唔好话学啊，直头加入佢哋、那個。 唔好啊，真系唔好。 佢哋嗰个团体，即系其实个团体唔系坏噶，只不过系带领嗰人有问题嘅。 嗱， 我觉得系。 我由始终我 咦又 match 喎？ 我未同阿嗱，我未同阿森华夹过啦，阵间问一问森华意见啦。我同阿金刚大师都反对咁样入佢军营，因为唔系时候你做呢啲嘢，喂冇意思啊！你无端做啲嘢系冇意思噶，冇意义噶。 就话系会破坏到我哋成个运动啦，即系譬如话做社运嘅又好，或者其他嗰啲政治上嘅啲运动。 仲有唔好听我头先。细个嘅经历咧，你走去石岗就屌鸠解放军，因为而家咧好不幸咧，香港已经记得啊，系俾大陆收翻嘅，佢随时冲落嚟开枪，大佬，你真系唔好制嘅，真系，系啊，咁我都希望如果嗰当年开枪向天开枪嘅解放军朋友，如果有听呢个节目嘅话，唔好追杀我啊，玩下嘅， 我嚟香港啊，有花有食啊，你知你喺边啊？ 我玩下啫，大佬，细路仔， 你应该系话我讲嘅啫。 我讲嘅啫，对唔捻住咯，我屌你老母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 拜， 拜拜。 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